好，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嘅2016大事回顾版啊！ 大事回顾啦，咁啊已经讲到咧就接近呢个 讲到九月噶啦，系啊，讲到九月 立法会选举啦， 讲埋立法会先佢先啊！ 系啊，啱啱头先讲到呢个周永勤俾疑似何君尧嘅新义工恐吓， 新义工， 新义工系啦， 义工啊！ 咁啊，依个咧，其实我哋都大家都知道何君尧嗰个背后嘅势力都好强大噶啦。啊，咁啊喺香港咧， 点解挂翻高啲？系继续， 继续啦。咁所以咧，就嗰个周永勤惊咧，都系情有可原嘅。 同埋，因为最主要就系个比例代表制之下，新西个选区佢哋个票源重叠啦， 直成重叠，即系有机会系乡市派， 有机会系会落马啦，咁所以就有人俾人叫退选啦。 系 老实讲，如果少翻一两千票嘅话，你随时就系李卓人噶啦， 系 就唔系佢噶啦， 系。佢唔系，佢都赢过万票， 有冇赢过万？ 佢三万几票噶，你卓人得两万几嘛？点解咧？因为你卓人万几票俾咗阿 冯点鸡， 点鸡吓，俾阿鸡哥唉立咗万几票啊嘛。咁呢个咧，其实都唔怪得阿边个嘅，唔怪得人哋嘅。 咁尤其是阿鸡哥都要付出嘅，因为佢系保证根本收唔翻噶嘛呢次。 唔系咯，人哋冇咗五皮嘢。 咁今次立法会选举最大嗰个特色就系今次有泛民有统一机制啦，就叫雷动计划啦。 冇错， 其实都泛民呢个雷动咧，有两个区咧就俾人哋诟病嘅，一个区咧叫做九龙东， 系 因为九龙东咧好明显。 就是黃洋達高啲，浪建制派就應該是黃洋達高， 就是黃洋達是最高啲嘛，係咪？咁你咧就將啲票咧夾硬谷咗落一個人度，係嘛？某人度，我哋唔開佢名。咁嗰個人基本上係冇機會嘅。如果唔係泛民嘅雷動咧，佢係一萬票都冇嘅。咁最後咧俾咗三萬一千票佢，都令到三萬三千票嘅黃洋達輸。就依樣嘢咧，就黃洋達係真係輸得好唔抵啦。不過咧，嗰、那個都可以叫天意啦。 不過呢個冇辦法嘅喎。佢哋自己唔收人先噶嘛， 系咁唔系啊？你话要消灭人哋噶嘛？嗰、那个叫戴耀廷啊嘛，占中三次啊， 戴耀， 戴耀廷啊嘛，系啦，仲有占中三次啊嘛，咁三次你点能够即系又有呢啲耻辱嘅人嚟同你拉票咧？咁啊，梗系要即系， 其实应该倒晒票俾陈泽涛咯， 系咯，陈泽涛都系 浪建制派嘛， 浪建制派嘛，系咪？咁你谂下啦，佢自己凭自己实力都有成萬二票啊，好叻噶！ 其实嗰阵时系冇办法嘅，因为根本入去雷动嗰啲人咧，系全部唔想俾票黄仁达嘅，所以系冇得救嘅。 都唔可以净系咁样讲嘅。咁你睇下香港岛啊，佢有一个人啊，自称同阿戴耀廷好 friend 噶啦，最睇得几句嘅，咁咪得两个 percent。都唔倒票俾佢，點解？ 咁呢個冇得講喎，咁係啲選民係呢個雷動計劃啲人決定咗係咁做嘅噃。咁唔好意思啦，呢樣嘢你喺度都冇用噶， 都係相當民主選舉喎。 你喺度都冇用噶， 又一路都滾動民調，一路都話你係冇機會噶嘛，長期係低於1% 噶嘛，你個支持度長期低過司馬文噶嘛，30日滾動民調係最後嗰兩三日先谷一谷，谷到2% 以上。咁你有咩好講咧？係咪？ 不過你講得啱。成日標榜佢，佢可以用英文同司馬文溝通。如果講英文叻，你叻唔過司馬文，我梗係選司馬文啦。佢司馬文高票， 所以咪司馬文高票啲咯。 係啊，司馬文個民調長期都高過佢嘅，最到最後佢棄選都好似有兩千幾票。司馬文出嚟宣布都棄選都兩千幾。如果唔棄選，佢高過你啦，嘥鳩氣係咪啊？ 所以咪話咯，你成日標榜你英文叻，可以同阿司馬文點樣講，咁我選司馬文咯。 英文好应该挑叶柳机嘛， 系啦， 人哋出书嘛，英文啊叶柳出书教人英文啫嘛， 所以呢个方向错咗，咁但系咧雷动计划咧就真系冧票落咧，包括被传闻佢自己讲，即系芒果佬就系、是、你雷死咗佢， 嗯， 啊关唔关何志光事我唔知啦，但系佢哋自己讲。 唔系芒果佬，我哋好早已经分析咗噶啦，佢同尤慧晶嘅票源系100%重叠，所以我都当时我都估计 咁雷动都有啲关系嘅，因为雷动叫人如果支持尤慧晶，就继续投翻俾尤慧晶噶嘛。 最尾个结果出嚟，雷动嘅讨论区里边系冇人话要支持黄毓民啊嘛。 系啊， 咁但系呢个系你自己种乜因得乜果噶喎， 系 你自己嘅，系你自己裁人哋先噶喎，系你自己唔收人先噶喎。 你自己因为你自己。 即係黑鳩人憎，坦白講，咁我都講咗啦，本土派我當時分析，你芒果佬上屆有36000票，今屆我當你有聽唔聽得 漲。講到講漏咗話鄭錦滿，鄭錦滿都好似好高票，20000多票。 20000多啊，鄭錦滿。 哦，好似22500。 係啊， 22555一個俘虜。咁所以咧，你老实讲啊，你嘅票同人哋比人哋高你咁多，唉，悭翻啖气啦。你基本上你都唔入流，系咪先？ 不过咧，即系呢次，即系其实成个立法局选举咧，最紧要就系讲，其实讲本土派，本土派基本上平均嘅数都真系佢哋15%咧系有嘅，只不过即系 港岛区系港岛区冇咁解嘅。 系啊，其他区咧系真系有嘅，但系。我哋事后睇翻，或者当时我哋自己星期都有分析，唔系你哋选唔到，而系亦都你哋嘅表现实在太强差人意，你哋太过小学鸡。 系 事后亦都真系， 事后亦都系小学鸡啊！证明 真系小学鸡。佢哋如果真系你话你有抗争意志都好啦，你哋入到去立法会，你哋本身。真系小學計，亦都做唔到啲乜嘢。 係，因為咧，你哋最即係點講咧？你哋尤其是你哋起家一路攻擊，靠攻擊泛民和李飛飛起家嘅時候咧，到最後出嚟撐你哋嘅都係得呢啲班人，得呢班最和李飛飛嘅泛民。包括你那个叫做呢梁天琦被人 DQ 那个陈泽涛搞那个咩10000人立法会烛光晚会，又是和李飞飞，是不是？ 不是，有10000人里面有几多人是他的人 啫、哦？我想没多少 了。那些已经明日黄花，就讲立法会当日你两个不给你宣誓，跟住你当晚吹鸡得8人，就100人里面有80个是记者啊。 哦，记者添啊。 泛民都唔多，得2-3个， 哦，即系大镬喎， 系咪啊？ 咁我散运之后就冇办法噶， 吹唔到鸡， 绝大部分嘅人都吹唔到鸡嘅。 咁你话啦，你当时攞10000票，咁你几万票有10% 出嚟撑你，咁大镬都冇，1% 都冇， 系。系咪啊？1% 都冇啊，真系。 跟住你赖，哎呀，我哋吹鸡时间唔够啫，唔系。你哋咁大件事，以香港人嘅触觉 ，Facebook 传播得咁快，你最主要你哋嗰、那个。受众就是 Facebook 的人，是要撑你嗰一刻出咗嚟噶啦。而家吹鸡， 唔系，我觉得你闹泛民唔系大问题，我哋都成日闹泛民。 我哋成日闹。 个问题系，如果你真系要闹泛民咧，你要攞翻泛民嗰班支持者去支持你先至有用。 系、啊， 如果你攞唔到啊，你就 但系嗰班系港猪嚟啊嘛，嗰班系应该死噶嘛，应该俾人蒸嚟食噶嘛，系咪先？咁我讲猪，你觉得要食咗佢哋嘅，而家佢哋嚟支持你，呢个好羞耻嘅，唔应该嘅，系咪先？ 但系如果连嗰班都唔嚟支持你，你冇人嘅 咯，咪冇咯，咪好似 咁咪就系冇咯，而家就系冇咯， 就好似 嗰班咪去晒佢叫做煮肉干啦，嗰班， 就好似个就好似嗰一镬咁啫嘛。一开始作状想掘砖就已经走晒啦，啲友。 哦，跟住系包围中西区警署系嘛、啊？包围中联办。 一作状，一作状起手掘就已经走晒啦。 因为经过呢几单嘢，包括你而家你所谓叶普成，你哋内联，因为你哋真系冇走去帮过一个示威，当时出咗事嘅人。 嗱，咁样嘢咧，我哋要讲翻嘅公道说话嘅。他哋自己人都唔帮啊，点会帮你出面啫？ 系 啦，白羊佢都冇揾律师帮佢，有鸠佢有鸠佢坐监， 有 咩有咩啊？ 当值律师啊嘛， 冇啊，当值律师系事后嘅啫，佢之后俾人判咗坐监，先至后屘有个律师去帮佢啫，事前系冇噶嘛， 系 嘛？ 当值律师， 当值律师唔系佢揾，系佢即系 政府 会俾你啫嘛，你要当值。 所以咧，喂，佢一视同仁，我觉得嗱呢样嘢咧就真系要俾翻 credit 佢啦。喂，佢自己人都唔帮啊，我话你啊，系咪先？ 是咪啊？所以佢哋见咗过咗过呢年纪，本土派嘅运作，同埋佢哋个个真系顾自己，就自己嗰个本土啫。你嗰个本土唔系等于我嘅，所以咧佢哋唔会去帮你嘅时候咧，个个惊要冒呢个成本， 系 冇人负担得起，咪冇咯，冇就冇噶啦。咁再加上见到你哋小学鸡，你哋缩，我跟你就即系我去冲，你喺度缩，更加唔理。所以 极速萎缩句咯，兄弟上，我喺后面掩护你。 跟住仲有一个问题啦，因为佢哋嗰种咧，其实本土派咧就其实嗰个脉络系咧由社民连人民力量带落嚟嗰个激进派，其实就变成就本土派嘅啫。但系呢班人咧，老实讲啊，越变咧，佢哋就即系嗰个变化咧越嚟越激到去边度咧，系口号上激。 你覺得要中港區隔，我覺得唔得啦。大陸人全部都係蝗蟲，越講嘅嘢越極端，極端到咧係排他，排他到最後咧，喂，我就要搞到佢拆大台啦。香港，喂，我係香港，我你九龍喎，屌就調翻轉頭啦。香港又會排斥九龍，你哋本身內部咧又分。不同的派系又要排斥其他人，所以呢越来越散，个饼越整越碎，现在变成粉末呢，好像那些呢去深融行买石号即时磨粉那样，全部变成粉，一吹就没晒了，所以就没有凝聚力了。 同埋他们互相咬，大家都争最激嘛，即是当时人民力量社民连就比人民力量，人民力量就走了蘭花出来，咁号称当时蘭花系追住李斯燕去闹就最激进，因为都是闹啫， 闹啫嘛，冇用。 跟住就变了本土踢啲黃忠，咁我話啦，連 Barry 媽之流都已經係變咗和李飛啦，而家直頭唔出現，係咪佢哋曾經最即係林康正呢啲，曾經佢哋口號上話佢哋係最激進嘅，已經被邊緣化咗。 喂，佢哋都係嘴巴最激進咋，有幾時喐過手啊？ 夠啦，個直頭屌你老母，屌你老母，係嘛？係 啊， 咁我話啦，其實就係呢回事，到而家。连最曾经话佢带头掟砖嘅，佢都话我负担唔起呢一个成本。 哦，咁佢冇带头掟砖， 即系佢曾经佢话 佢怂恿人嚟掟砖啫，佢自己冇。 佢冇机会，因为佢拉咗，未人出事嘅时候已经拉咗啦。 即系我当你真系嘅时候，到而家。 呢个 fair 啲嘅讲法。 系啊， 我哋 持平啲，持平啲。 冇噶啦，有阵时佢冇机会再做噶啦。 佢到而家嗰啲所谓当时最激进嘅头面人物。都要读书，我付唔起。咁啊， 例如黄台阳嗱，你唔好一路冇讲啊。黄台阳讲到好劲噶嗰阵时， 我系啊，东独裁，东独裁变， 唔系另外玉碎， 另外玉碎，不作瓦全。 玉碎系豪仔足系嘛？嗰啲玉碎系嘛？ 系咪啊？ 唔系嗰次二月掟完砖之后，佢走咗佬啊嘛。 哦， 大家记得啦，后屘喺佢度起咗 一百六 米高， 53万现金。 你亦都可以睇翻自决派嘅所谓梁游、游慧晶嗰啲。他们都说没有底线，抗争没有底线， DQ 你就已经要帮暴动直头即时掟砖，兜口兜面掟个法官了， 他应该放火烧法官， 他都没有做， 没有底线的，就应 该是人家看你啊，你流于口号的时候，人家不即你自己不搏命，我就不会为你搏命， 不是还有讲完就算数那只，你都没有进一步行动的， 是不 是或者这次不像那些美国80年代的垃圾債券啊，沒料到的，裡面就是一個吹的，吹漲了的， 其實大陸都很多的，好像東莞的爛尾樓一樣，是吧，又打造成什麼什麼跟亞視一樣，跟王晶要打造成 CNN 一樣，最後連廣告都沒有。 但是立法會選舉到最後尾，即是開頭預計呢就建制派大勝的，但到最尾总得票率都仲未打破到，嗰、那个 系好咗添啊！ 系啊， 冇啊！我一到唔系当时，我其实 从来都冇觉得个建制派会大胜。 我觉得建制派系老萧自己睇错啫嘛，边捻度话建制派大胜？ 我唔想开佢名，你 系老萧自己话今次会好失望，会输晒。我调翻转头啦，我讲捻咗19席啦，建制派。 唔系你自己睇建制派自己布阵，你已经知啦。民建联自己都唔敢出咁样嚟怼你。 佢自己都缩，佢知道佢都 计咗票啊嘛，佢自己 好保守嘅咋，今次出得。 因为呢之后因为个区选呢，坦白讲啊，讲翻旧年区选系影响到今届立法会佢哋部署嘅，因为连区选都好多嗰啲传统嗰啲个红区俾人攻陷咗，佢哋系觉得散运之后呢系有一个嗰个其实系一个影响嘅延续嘅。 要多谢多拿咯，仲系记得 系啊， 多拿一个人引开晒所有兵力去围佢， 一个救六个， 佢以为建制令建制派啲人以为佢系盼文明日之星，所以全部人去围佢嘛。 系啊， 帮附近几区解围， 过赢晒啦，就佢输啦， 搞到连郭佩凡都瓜埋。 哦，系 不过呢次立法会选举有一个得着嘅就 系、 是、班旧人。即是两边都好啦，啲旧人真 系退晒落嚟，系啦， 唔应该喺度嘅都唔喺度，应该喺度嘅喺度，即系除咗即系表面上就争两个人啦， 各俾一两个， 系啊，各俾一两个啦，嗰啲一两个就系、 是、 啊，即系咁样讲啦，咁希望补选咧。再揾多一兩個即係抗爭意志，當然唔係 你馮檢基，唔係你何秀蘭，就唔係你李卓人啲咁撚屌，又話想嚟選乜撚嘢啊？選 既然已經改朝換代，個勢唔喺你度咯， 你咪早啲翻去咯，臭仔臭孙咯，系咪？ 如果佢出嚟选，我都会翻多啲嚟做节目，我追 屌住佢咯。 系， 喂，你李卓人何秀兰冯建英出嚟选，我哋就集集屌你哋。 系，开多三节唔会事。 系啦， 又要讲翻一样嘢，要俾翻啲 credit 一班人就系早期嘅进步民主派， 系， 即系譬如话社民联啊、人民力量呢班，点解咧？ 即系大头作用。 其实大头作用之外咧，就系逼到呢班传统泛民要换血啊。 系， 如果唔系，可能冇咁快换血噶。 系啊， 你一换咗血之后，嗱，你发觉系唔同咗，特别系民主党。 系啦，民主党有少少重生啦。 特别系民主党，你最紧要就系直选嗰几个咧， 咁啊， 基本上都系三个新 人，冇人否定佢，冇人否定佢哋呢个历史上嘅功劳。 呢个功劳系要俾翻嘅。 历史上嘅功劳嘅，不过佢因为后来咧做得咁差，啊，完全放弃晒成个群众。咁所以咧冇辦法嘅，你哋依個滅亡咧係咎由自取嘅，你哋自己放棄群眾，群眾咪放棄你咯，好簡單，你都唔覺得嗰樣嘢係完全唔重要嘅，係咪？咁啊，立法會係咪差唔多講完啦？ 差唔多啦。 咁啊要講翻咩喎？立法會之後咧就宣誓風波同埋 DQ 嘅咯喎，要講。 首先應該係呢個立法會主席風波先嘅。 哦，係啊，因為咧 一個英國人， 一個。做到一世英國人嘅人咧，突然間要佢六廿零歲先做翻中國人咧， 真係好慘， 真係慘，我覺得真係。喂，天佑女王咗六十幾年，突然間要唱翻起來係嘛？咁依個係對一個叫做咩啊？西方或者對一個英國籍嘅人一個侮辱嚟嘅。 我亦都話俾你聽啊，如果今日轉變咧，我哋呢個主席咧，好可能好快就唔喺度啦，生命都會結束。因為咧，當一個年紀大嘅人咧，好怕轉變，一個習慣咗係咁，個心理係咁。等佢轉變嘅時候，佢適應唔到嘅時候咧，好可能就好多病痛。 哦， 嚇，好多你見到一退休，退咗休，一講日無慢，即係毫無目的，人生一轉變咗，那個所有嘅習慣就唔喺度啦。所以老師係啱。 哦，佢 keep 住做節目。 係啦，冇錯。 佢仲忙過以前。 退休的定義喎。 佢仲忙過以前。 係啦，所以咧佢可以 keep 住啊。坦白講啊，我覺得咁樣係做啱嘅。喂，如果老萧突然间心脏病或者有啲咩病痛，大家都唔想啊嘛。 所以梁君彦系危险。 佢 keep 住做节目好噶，做节目仲多过之前。 系啦，我哋都赞成。 咁就继续健康。 系啦，冇错，都希望佢啊。系啦，冇错。咁但系咧，梁君彦咧，即系咧，你去到六十岁过外嘅人，要转换一个习惯同埋思想系好困难。佢会令到佢自己人个所有嘅嘢都会变。 但系呢样嘢咧，就其实系。佢出示旅遊證件嘅時候先會有依個感覺嘅啫，平時都唔覺嘅，因為舐咗十幾年嘅啦嘛，舐開嘅嘛嗰、那個係咪？即係嗰個器官啊，十幾年嚟都係舐個器官，其實冇問題噶。佢係去旅行嘅時候出示嗰本由英國 passport 變成中國護照嘅時候，先至會有 特區護照，無端端要攞特區護照、 啊。係啦，即係嗰個國徽，咁啊亦即係會有少少唔習慣嘅啫，其實就係咪？ 嚇！但係 其他嘅時候我諗冇嘅。 讲跟住到而家 DQ 咗梁游两个，即系实之前赖过讲咗 DQ 梁游 ，DQ 咗佢哋两个啦。 佢哋不值得，即系唔值得香港人同情，即系唔系讲我啊， 系大部分人都 大部分人都唔同情佢，变咗佢哋咧，好似个个嘅舆论上，或者甚至连苹果日报在内都咧，佢哋连稍为对共产党 完全唔认识， 系啦， 佢哋真 你又冇吉屎，又冇论述，咁点帮你啫？ 哇！即系佢团队冇办法，佢团队全部都系嗰啲人嚟噶嘛，全部都唔识噶嘛。 又话有啲老人帮佢嘅， 可能老人 quit 咗份工啦。 咁我话啦，咁佢两个 DQ 咗之后，再 DQ 四个，当然我哋一早讲咗就话， 我哋分析系 唔会嘅， 有事嘅， 唔会有事嘅，即系唔好似其他啲人咁讲啦。咁相信我同你啊，都仲可以即系维持到我哋嗰个命中率嘅。但系你可以睇到成个立法局。或者之后啊，成个形势影响到呢次嘅立法，即系嗰所嘅特首嘅选举。 头先我哋其实立法会嗰个结果咧，我哋未讲晒，因为最重要咧有一个结果系最重要。 芒果老输咗， 就系因为选举嗰日啦，九月几多号啊？九月四号啊？ 九月四号油麻地果啦大火， 导致咧芒果失收啊！這個呢賣芒果的平台沒了，一個載體不見了，你明白嗎？那所以呢芒果佬輸得這麼慘， 也都代表整個所謂本土派正式滅亡熄燈。 是的，其实面目色灯就因为梁友的，但是呢代表这个叶普成这个叫做恶势力呢就由芒果佬开始拔起，虽然还有个死剩种叫郑松泰在这里都是一个恶势力，不过呢慢慢又没那么恶了，因为你见他那个 郑松泰应该是会被热血公民边缘化啦，即系 慢慢泛民做咗和李飞嗰只啦，会开始。 佢今日佢今日出信俾啲泛民议员，叫佢啲泛民议员唔好投票，去到否去到呢、這个将佢去到排 否 决佢咯。 啊， 谢伟俊提个议案啊嘛，话要褫夺佢议席啊嘛。 我觉得嗱，呢方面我哋其实要深入讨论嘅。我觉得咧，泛民议员今次咧个政治智慧唔够， 应该要招讨系嘛？ 冇错啦，我哋讲咗好耐咧，其实咧我哋同意招讨政策嘅。问题是招边个的土，招冯检基民协的土呢，我们是愿意的， 举脚赞成的， 是应该去招他的，是不是？如果你刘慧卿出来选，我们更加是要招刘慧卿的土的、 啊、但如果民协如果派一些年轻一点出来呢， 那我们就不搞你，你冯检出来就冯检基出来就一定要招他， 因为那个因为已经是改朝了换代，无谓你前面的人，其实现在的年轻仔为什么这几年这么不满，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嘛， 就是啲老嘢霸住啫嘛， 冇错，顶住晒啲位唔俾我上，等我冇机会 入得民协嘅后生仔咧。坦白讲咧，有个网友讲得啱嘅，佢哋嘅思想可能都有啲问题。你一个年轻人有冇入民协？ 都唔系啲后生仔，我一集都好似咁讲过。 系啊，喂，你入民协嘅，喂，老实讲，你坦白讲，就算你而家 喂，如果你而家系后生仔，你忽然间话我好想加民主党，我觉得你好有问题啦， 系 嘛？ 即系咧，你会俾人觉得你系咪？ 你咪冚上个头 啊！系咯，你冇可能会加入嗰啲咁嘅政党嘅，系咪先？ 老实讲咧，都民协要出啊！而家莫家贤又唔做主席啦，佢咪掟佢出嚟选？ 边个做主席啊？而家民协？ 而家可能会系何启明。 哦，咁你冇理由主席唔俾佢选噶？你而家冯检基仲带头出嚟话佢考虑参选，呢样嘢真系好无耻！你讲咗出嚟之后，系咪暗示叫其他人唔好同你争？ 连区议员都唔系，立法局议席有冇？咁啊，当然冇立法局议席，咪唔使补选咧。你喺呢个政党里面连个位都冇，系咪啊？ 元老咯， 唔系，佢哋会竞选中委嘅。 哦，有中委嘅， 系啊， 即系好似以前邓小平嗰啲咁样，系咪有几个元老？ 唔系阿基同埋谭国桥会竞选中委嘅，应该会。 哦，唉、哎，总之咧冇希望噶啦。嗱，咁我哋讲翻招讨政策。 系 泛民咧， 点解都要用呢个 term 啫？ 因为呢谢伟俊提出要褫夺呢个 郑 松泰议员之格噶嘛，我觉得泛民呢其实应该送佢一程，系应该成全佢啊！你明唔明啊？呢、這个咧叫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就你唔喂，你唔系褫夺郑松泰，褫夺边个啊？本土派而家唯一嘅血脉。就是你郑松泰啦嘛， 梗唔系啦，慕容复一样， 边个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哋话招讨政策系慕容复，我而家做翻同等嘅嘢， 冇错啦， 我招讨翻你， 冇错啦，就系、是、要招你叶普成，招你郑松泰， 啊， 民主因为所有民主党、公民党、工党，任何俾热血公民攻击过嘅，要全部投赞成票。弃权都唔准， 系啦。如果真 系你系面目模糊嘅反对派， 如果有补选你出人，我哋情愿投民建联。 冇错，如果你哋唔招佢个肚，系咪？喂，你招咗佢之后咧，新西有补选就多个位啊嘛，系咪？当然你话要派 还翻俾个周永勤，还翻翻俾佢。 周永勤又唔系嘅，又唔得嘅，太过分啦。 又有李卓人嘅喎，分分钟 李卓人都话唔得。 吓、啊！即系 我哋其实真好唔得闲啦，咁多人要追击， 系点算？好卵忙， 唔系不过真系嘅，你啲口硬无耻啊嘛！当时你话要招到，就招晒所有嘅人啊嘛！ 哎呀，我谂到啦，叫香港众志嗰人出去选啦， 系咯， 我到时可能 呢啲拣得过啊嘛！ 黄之锋可能佢已经救咗连明明， 系咯，你可能磨下磨下，可能够称啦， 系咪？黄之锋 叫黄之锋出嚟选啦，唔好咁插啦， 即系近期发生啊！真系嗱 ，Oscar 都得啦， 系 Oscar 真系嗰次冇钱啫，今次有啦嘛，你个党又有95,000人工， 系啊。 虽然我哋话，我哋话黄之锋啊，已经好似个 八叫钟志上嚟讲啦，系。 但系问题， 帮佢拉票。 你睇黄之锋几劲，去马来西亚，你唔俾我入嚟玩我， 买新加坡， 买新加坡，佢俾佢新加坡，去泰国扣留我，唔俾我入嚟， 系 吓，跟住咧，我去新加坡，跟住就俾人报警话你非法劳工， 唔系呢个人，你搞错啦，佢系视像开会，嗰、那个会，佢喺新加坡嘅会咧就俾人哋告佢。 聘用非法劳工。 我话啦，全世界 政府都好无耻噶啦，坦白讲。 我话啦，全世界成个东盟国家你去边度，都系不受欢迎人物， 系 连大陆都翻唔到。咁你话啦，呢、這个人喺国际上佢真系有影响力， 系有影响力嘅。 咁系咪要去多几次呢啲东盟国家俾人拒绝啊入境？ 咁咪增加曝光率， 增加曝光率， 但危险。 逐个地方去， 喂，逐个地方去。 喂，你泰国今次叫文明啦，下次你再去，你试下柬埔寨。 柬埔寨都系老窝，我唔知道会点啊！ 哇，俾人鸡奸一定。嗱，唔使讲，好大镬。 去泰国会唔会俾人夹翻去大陆啊？跟住有单 case 系黄 之锋喺大陆杀咗人， 撞车 被判无证驾驶。执封驾驶 系啊，即系 自首、啊。 即系黄之锋，你话佢乜嘢都好，到而家香港人共产党要对付嘅，即系头号打击对象，佢喺边度？ 哦，系都封杀，佢系封杀， 都封杀紧。咁我话啦，呢、這个立法局如果即系再补选嘅话，呢啲人如果真系能够入到议会嘅，对共产党真系有多少威胁？ 嗯。 咁啊，黄之锋咧都识讲嘢嘅，即系坦白讲，喺呢班人嚟讲，喂，梁仲恒、游蕙禎真系唔捻识讲嘢嘅，每一次都对住稿讲噶佢。佢如果唔对住稿咧，佢基本上咧， 唔系游蕙禎直头隔篱，如果冇个军师企隔篱，直头连咩都唔识讲，系做乜嘢要问个隔篱先得。 系好大镬嘅，所以即系佢嗰份人工，坦白讲，都唔 entitled 去攞噶啦，系咪先？嗱咁啊，你话而家呢个政治咧，系去到立法会选举咧，加埋 DQ 埋呢四个两个议员之后咧，就好似即系点讲啊？香港人嗰个叫做咧不满情绪系去到最高，但系咧 本来去到最高涨嗰下， 嗱 突然间 反高潮啦，一招咧就化解晒啦。点解咧？ 就是、一招叫做六八九， 一个咧叫做十二月九号。咁咪普天同慶日子嗰日，其實應該嗰日咧叫香港重光紀念日， 唔係香港脫英紀念日， 脫英紀念日， 脱英 嚇，甚至乎重光紀念都得啦，係咪？係 冇錯。 喂，十二月九號佢上下晝三點鐘先宣布，哇個樣好似死咗兩次老豆咁樣啊！ 喂，未見過呢幾年嚟未見過咁嘅樣嘅。 佢女咁樣受傷，佢關埋個女俾呢個樣你睇啫。 是不是啊？ 总之一句讲晒，呢几年嚟未见过佢咁嘅样。 系啊，未见过嘅。嗰日死咗好 多。都好近咯，已经去到年尾啦，十月九号啦。 因为九月、十月都系 照顾屋企人啊嘛。 因为九月、十月、十一月其实都系来去都系发生 DQ 嗰单嘢。 都系 DQ。 系啊，系。哇！呢几个月都系不停咁纠缠呢件事。 纠缠咗几个月。 我哋讲落去人大释法，不过唔紧要咯。 其实人大释法真系冇乜人关心，有救佢嗰啲人都得，系嘛？ 关心出嚟行噶大佬。 有一万人出嚟咯。 我关心完啦，奶。 有一万人咯。 但系人大释法真系关心嘅，但系最大问题，因为人大虽然释法，好多人关心，但系佢哋觉得嗰两个人抵死先扑街嘛。 系。 如果冇呢两个人，可能个反弹力就唔够。 呢两个人，大佬又冇吉屎，出到嚟就话夹嚟周口音。又唔肯认， 又唔认， 又唔讲话自己点解做一样咁嘅嘢，又冇论述，咁点算咧？帮你唔到啦。 系啊，连自己都即系令到佢哋影响咗香港人， 佢哋连佢哋嘅支持者都无话可说， 都唔知点讲好。 冇有讲，只能够讲支那系明系唐朝已经讲，喂，冇意思嘅，你讲嗰啲嘢系咪先？已经系冇用噶啦，你帮我开脱唔到嘛。 应该翻上次讲嗰样嘢， 冇错啦。你讲个论述咧，话佢听啊。如果讲咗出嚟，共产党唔敢搞到咁大件事，就攞翻新四军出嚟讲。由延安整风开始讲，讲你共产党点样吓，跟住喺南泥湾种鸦片。喂，你共产党仲敢搞大件事，一定唔够胆，一定俾你过关。 都未使一开波就讲，点解你攞到个政权啊？毛泽东点讲噶？ 系啊。 你靠日本攞噶嘛？ 冇错啦。 咁点解唔觉得支那啊？ 点解你感谢日本侵华系咪先？最大嘅支那人就系你毛泽东，你哋个政权，你哋麻烦你交代。佢哋完全唔够胆将件事搞大。不过冇办法啦，墨水唔够系嘛？后边军师亦都墨水唔够，亦都冇读过咩书系咪？ 我哋头先讲脱欧未啊？脱欧 未啊？ 脱欧同 外国未讲噶， 侵又冇讲， 未讲噶，外国未讲过。 讲香港先哦。 吓，而家得翻两分钟咋？ 哦， 咁啊。即系， 所以加时啊， 要加时啦，都未讲嗰啲嘢。 讲埋六八九啦， 讲埋六八九嗱，六八九咧嗱，我哋咧其实讲咗一年噶啦，就系咧，因为上面咧，老实讲啊，你如果用发挥香港嘅功效咧，你就唔能够俾六八九继续。 今次阿习近平讲咗啦，今次讲咗，即系个潜台词讲咗出嚟啦。 系 香港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啊嘛， 系啦， 搞好啲和谐吓， 唔系要搞政治城市嘛？香港仲有 冇错？ 佢话咧。肯定特区政府表现 冇讲梁振英表现啦。 所以你，我话俾你听，你肯定就系习近平条针。我话俾你，因为你不嬲都讲香港嘅功能就系做经济嘅， 冇错， 唔好搞政治，所以梁振英要死， 冇错啦。香港我哋做生意嘛，讲咁攞政治做乜撚嘢咧？系咪？讲政治去边度讲？去宜安讲啊嘛，去井冈山讲啊嘛，系咪啊？你在香港讲咩政治啊？你要学嗰个叫四太梁安琪去井冈山着红装系嘛？ 唱红歌， 唱红歌嘛，系咪先？嗱，依啲就系政治啦。 冇，香港都搞到唱红歌喎、啊！你阿边个阿龙应台嗰次嚟？ 哦，我的祖国系嘛？ 吓，系咪叫我的？二挑打， 系即系咧。讲起呢个咧，我就嬲啦！最近有一套电视剧叫做唔知乜鸠嘢，咩咩 巾帼枭 巾帼枭雄第三集，屌你老尾！我哋组织反敌方，从来冇提共产党嘅，有政委但系唔敢讲共产党。而家共产党有咩对你嚟唔住？共产党而家好失礼你咩？讲嘅佢共产党，使死呀、啊？吓、啊？ 即系我生我自己唔敢讲， 冇共产党讲啊！上一集啊，上一次已经讲啦，1949年系上系叫做广州咧，叫易手。哎，我哋而家旧政府倒台啦，而家新政府嚟啦，旧政府、新政府、敌方组织，从来唔敢提国共两个党。喂，国民党你唔提，你不善，我原谅你啊！共产党你都唔提，而家好失礼你啊！吓、啊， 话俾听，不正确。 最反华反共嘅就系你个无线电视台，呢个你 应该取缔， 呢个李添盛啊，要好似法轮功咁取缔， 所以冇碌啦， 冇碌啦咩？ 系啊，呢套嘢拍咗好耐 嘅，哦系，呢套系仓底仓底 嚟啊，系而家系民建联话事，其实已经系冇碌噶啦，李添盛要佢退咗休噶啦， 哦原来真噶，唉呢啲人啊根本啊冇碌都要抄翻出嚟鞭尸，话俾你听啊！你而家系 反党集团， 反党集团啊！李添盛反党集团，共产党摆咗边度啊？个躲去咗边度啊？ 喂喂，咪住先，咪先。你嗰啲李添盛反党集团系咪好似以前嗰啲胡风反党？ 胡风反党集团 得一个人嘅， 可能同佢老婆 系咯， 系啦。到时拉到就系李添盛同佢老婆啊！老实讲啊，你有乜理由拍抗日题材？拍呢个民国题材唔敢提共产党国民党，冇可能嘅。喂，大陆拍嗰啲谍战片，乜嘢任何就算系抗日神剧都好，啊，抗日神剧你当佢乱咁嚟啊？佢都起码有讲国民党，正面提军统，讲国民党，讲乜乜。 佢效法咗大陆一样嘢嘅。你一当年咧，佢有好多避讳佢唔敢提嘅，譬如话。呢、這個唐朝咧打呢、這個特厥打過去咧，佢從來唔提特厥嗰兩個字嘅。 哦，點解咧？ 咁你係咪個？你係咪想 東特？而家有東特厥啦嘛？ 你都有咁講特厥，你都有土耳其嘅。依家你都唔好影響人哋嘅關係嘅。咁佢點樣？ 咁樣真係好唔得閒。 史實嚟喎，咁點樣？ 好多嘢 因為嗰陣咧，佢而家改咗叫做草原十八部。 哦。我原来咁样 嘅，系啊， 我真系呢个真系唔知道。喂，你特厥又唔讲得咁，有咩讲得啊？ 喂，唔系你唔记得咩？嗰阵时岳飞啊， 抗金 啊，你知唔知佢改咗做乜嘢啊？ 啊，讲咩啊？ 岳飞打薛丹啊！ 吓，哇！薛丹俾佢消灭咗噶咯， 薛丹亡咗国十，亡咗国噶啦。嗰阵时岳飞打岳飞出嚟嗰阵时， 你讲几时讲翻历史篇啊？不如你两个讲啦， 你讲啦，要揾你讲下啦。 好，冇扯咁远，讲翻六八九， 扯晒完啦。嗱，咁六八九咧就为咗佢个女咧，即系呢个下台阶咧，其实都唔错嘅，揾翻下台阶，因为你收到个电话喂。我哋主席咧觉得你咧唔系好适合噶啦，你自己谂个办法，谂个藉口病埋啦。下届冇你份啦，咁样。 因为嗰阵时选咗选委，选委选举之前， 系啦，选委之前， 临选之 九号嘛，因为12号选委嘛，11号争两日。 系啊，因为佢想影响个选委，因为有得选有得变， 但结果都 其实有个。即是你要睇个大前提，唔系净系纯一个选委，绝对系因为做咗啲事，系要令到你呢张企业即刻打出嚟。因为你如果唔选嘅话，你可以到截止报名2月，唔知2月20几号截止报名先讲噶嘛，系咪？咁而家佢咁早喺12月讲咧，第一可能因为要影响选委呢个结果，第二因为做咗啲事令到上面觉得唔得。今次张牌要打啦，唔俾你做，其实就系上面嘅政策嚟嘅，即系呢个我解读咧，一路都系觉得唔会俾佢做噶啦。但系问题张牌几时打呢？你就 DQ 咗梁游两个，就算鸠数啦。你仲要再叫乘胜追击，想 DQ 埋嗰四个？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冇配合过噶， 梁爱诗冇讲啦， 冇讲噶，梁爱诗 呢个系， 净系讲嗰两个嘅啫。 梁爱诗冇讲。 上面人民日报嘅社论，环球时报嘅批评，净系只限嗰两个。你谂下啦，你共产党系唔能够将个打击面扩到咁大嘅，呢个系从来都系共产党嘅政策嚟嘅。加上他统战又要发回乡证给泛民，他怎可能要 DQ 你长毛啊？你长毛是一个和理非非的泛民大中华左交， 没错， 最大中华那个，喂，他读马列主义的，他是革命马克思联盟的成员来的，是不是、啊、 马革盟， 革马盟， 革马盟， 革马盟， 是啊， 他是第四国际的嘛， 是啊，喂，你这些人同港独从来都冇，佢啲全部都唔系分离噶啦，系咪先？你呢啲人，你觉得你会搞佢嘅？喂，你冇名目搞佢噶嘛？所以我觉得咧，梁振英绝对系因为呢一步行错咗，上面就话：哎，唔好啦，你喺香港只系搞乱档嘅啫，就要佢马上收皮。咁梁振英一收皮啦，其实即系大家都其实都好开心嘅，因为咧等咗咁耐。 嗰晚酒吧，嗰两晚酒吧 book 唔到位噶， 最开心边 度都系啊，去边度食西餐酒吧 book 唔到位噶。 最开心系大纪元。讲捻咗四年半，终于实现咗，买咗四年半长庄啦，开捻咗四年半闲，哇！仆街追到而家，终于开口庄。 调翻转，调翻转，最伤心嘅就系成日有某网台节目主持喺度不断喺度讲话佢会连任嗰、那个， 系仲有叶普成，一个梁振英一个大敌喺度咧，佢哋有市场嘛？梁振英落台，佢哋真系冇乜，已经越嚟越。 其实咧，立法局选举加埋呢个梁振英吞太。整个亦都影响咗整个香港嘅网台界， 系 啲 view 数不停下跌，哦、有啲即刻泡沫化啲。 唔系啊，因为咧每逢一选举过后咧， 都系想转型， 全部跌嘅。 唔系啊，要转型啊，因为咧 我哋转型好耐啦。 喂，好似习总话斋，搞进一步搞经济。 唔系啊，我哋转型都好耐啦。你见我哋咩都讲啊，又讲下经济，又讲历史，又 所以我哋个 view 数，我哋啲 view 数咪跌得住咯。 系、咯，又讲天文啊，又讲法律，系咪？又 啲 又为民请命， 系啊， 国 际事务都讲埋。 咪咯，乜嘢都。 但系所以佢哋而家。有啲譬如好似是非台，唔好话巴生台，是非台咁啊，互相狗咬狗，叶普成迅速泡沫化，老萧就已经啊退休新定义，咁你睇到成个而家网台界，即系讲翻我做网台都变咗多， 都百花齐放嘅， 百花齐放，但系冇一个即系唔系再可以话以前可以个 view 数啊，或者你嗰个影响力可以得咁大 哦，冇，唔系而家嗰个入门槛即系门槛低咗，上车容易啊， 所以好多啲新进网台啊，做咗三集节目啊，平均 view 数唔过300嗰啲系咪？ 唔好讲人啊！ 我冇讲边个嗱，我冇开名。 我哋初初都系得三四百嘅咋， 咁有你有我哋呢啲咁啊忠实。 你呢啲唔系大事回顾，呢啲小事回顾。 呢节嗱，香港讲到呢度，下节翻嚟。 嗱，我要加时啦，要做第四节啦，因为咧你外国 仔未讲， 国际未讲，呢个 尽快 系啦， 全世界等紧食饭， 系啦，全世界等紧食饭啊，系。